第十六集，说不定会很有趣呢。洛伊就坐在了门口的沙发处，目光扫过工作室，看着温小辉熟练地摆弄着别人的头发，那专业的样子跟平时里嘻嘻哈哈的他很不一样。 帅哥，喝水啊。 谢谢。 你真的是 Agent 的亲戚啊？ 嗯？ 什么亲戚啊？你们长得也不像啊。你跟他是一对吧？嗯？ 我是他外甥。 你几岁啊？ 十五。 卢卡还要再说些什么，温小辉已经跑了过来，一把挡在卢卡面前。 你和他说什么呢？ 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七号的客人你去吧。 我已经下班了呀。 可以加班呀，我反正有事要先走了。你是最新来的，你看着办啊。 卢卡掏出镜子整理着头发，温小辉狠狠瞪了他一眼。 你这么走了不好吧？ 哟，你要把我绑在这儿啊？ 我看到你们前台的工作记录，是你们自己负责录入的。你如果先走了，我就把你今天的接客量删掉一半。 你说什么？你敢？ 温小辉也惊住了。被卢卡坑了那么多次，他怎么从来也没想过这么干呢？洛伊站了起来，他足足比卢卡高了小半个头。 我敢。活没干完，还是老实留下吧。 你， 卢卡后退了一步，喉结上下滚了滚。温小辉简直想给洛伊鼓掌，心里那叫一个痛快。就在这时，工作室的门开了， Raven 挎着包走了进来。温小辉有一丝紧张，跟着其他人一起问好。 今天你们晚点换班，有个投资人要来工作室看看。好。 众人只好老实回去干活。没想到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，陆续来了两个人，正是巨星工作室的另外两个合伙人，小严和刘星。很多人在巨星那么久都没有见过这三个人同时出现的，他们顿时觉得今天可能要发生点什么非比寻常的事情。一会儿投资人来了，马上通知我们，我先进去补个觉。 是，小严姐。 温小辉以为一会儿是罗总要来，顿时想找个地方藏起来，可是看来看去也没地方躲。 怎么了？ 哦，有个投资人挺色的，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来，不想看到他那张脸。 说不定会很有趣呢。 什么？ 啊，我是说谈判。 我们看不着的，人家会在办公室谈。 没过多久，工作室的门被有些粗暴地推开了，一个身材高壮富态的中年女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两个保镖样的男人。 请问您 谁是卢卡？ 啊，我是，您找我呀？ 女人慢慢扭过头来，凌厉的笑在她脸上瞪出窟窿来。在所有人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，她抡起胳膊给了卢卡一记重重的耳光。众人皆惊，洛伊站在温小辉身后，双手环胸，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浅笑。卢卡被扇得差点倒在地上。 不要脸的狗东西，敢勾引我老公，也不看看我是谁，找死是不是？ 你是陈总吗？ 对，就是我给你们打电话的，我就是要让你们几个老板看看自己底下的员工是什么东西。一个男人勾引别人的老公，我呸，恶心死了。 卢卡脸色苍白，愈发衬着脸上的手印红彤彤的。 他整个人都在抖。整个工作室一片安静。陈总，是不是有误会？ 误会个屁！他那个车子是我老公名下的，住的房子房产证是他妈我的名字，他花的我老公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婚内财产，我现在要告他诈骗。 这个咱们进来谈。 这事儿没什么可谈的，我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，要么你们让我砸了工作室，反正我赔得起，要么你们让我教训这个贱人。 卢卡后退了一步，朝小妍投去求救的眼神。小妍皱起眉，也有些不知所措。陈总带来的两个保镖扑上去架住了卢卡的胳膊，踩住他的脚，他嚎叫了一声，拼命挣扎。陈总上去就左右开弓，连踢带踹，每一记耳光都扇得格外响亮。小妍跟着脸上发烫，又羞又愤。温小辉跟工作室的其他人一样，被这架势镇住了。他虽然觉得卢卡活该，不过也没太多幸灾乐祸的感觉，反而是小妍三人的冷眼旁观让他印象深刻。陈总打累了才停下手，卢卡的脸颊充血，肿得跟包子一样，他眼神涣散。两个保镖一松手，他就瘫坐在了地上，哭都哭不出来。 你们聘用这种伤风败俗的垃圾，实在是有损公司形象。只要他一天还在这里上班，我随时都会过来逛逛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哼！ 今天歇业半天，你们都回去吧。 温小辉抓起自己的包，拉着洛毅赶紧走了。等跑到了楼下，温小辉才喘出一口气。 我靠，真恐怖。 你怕什么？又不是打你。 是啊，但是还是挺吓人的呀，那大妈多凶啊，跟我妈有的一拼，我妈还没有带黑衣保镖的架势呢。 走吧，去吃点好吃的庆祝庆祝。 啊，庆祝什么？ 卢卡在剧情干不下去了，你不高兴吗？ 我倒是一直希望他走，不过…… 什么？ 我幻想中是我成为特牛逼的造型师，让他在我面前自动矮半截，从今往后对我奴颜卑膝，而不是这样走人。虽然他也是活该吧。 他确实活该。我把刚才的偷偷录下来了，你想看随时可以看。 你录那个干嘛？ 不是很有趣吗？你想发在网上吗？我给你建虚拟 IP， 保证谁都查不到你。 温小辉心脏一颤，那一瞬间他觉得洛毅的笑容让他有些害怕。当时工作室很多人都吓傻了，毕竟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谁也没经历过那样的场面。可洛毅居然录像了。 不用删了吧，我不想看。 我还以为你会很高兴的，不过从此以后他再也烦不着你了。 是啊，可我突然想起你说过的话了。 什么话？ 好分辨的坏人和不好分辨的坏人。卢卡是好分辨的坏人，所以我防备他，他最多恶心一下我，但伤不了我什么。而不好分辨的坏人，就是你说的只有危及他的利益才会变成坏人的人。我觉得我老板就是那样的人。 他对你做了什么吗？ 目前倒是没什么，只是听了一些他的八卦。算了，希望是我多想了吧。咱们去吃好吃的吧，别管别人的事了。 如果你觉得他有什么不对劲儿的，记得告诉我。 大人的世界复杂着呢，告诉你你也帮不了我什么。 至少可以帮你出出主意，比你一个人承受要好，对吧？ 嗯，也是。 不说这些心烦的，走走走，吃饭去。